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有一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突然就不爱自己了，正如我们也不知道，只要我们勇敢地离开当下的困局，一定会有人在下一个路口等我们的。把眼泪留给爱自己的人，等来的是拥抱，而把眼泪留给不在意自己的人，得到的只有嘲笑。继续要听的歌，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唱给你听，去 KTV 唱歌一般来讲就是两种情况比较多啊，比如说像过生日啊，集体庆功啊，非常开心的时候，要么就是失恋了非常痛苦，失忆了非常憔悴啊，我们就希望借助一下话筒的力量，把坏的情绪倾泻出来，排遣出来。不过我比较讨厌那些失了恋就在 KTV 当中借酒消愁哭哭啼啼的人哦，你让那些没有机会谈恋爱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想啊？你只是失去了一个人，而别人从来就没有过人哦。所以呢，失恋了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好好的检讨一下，如果真的是你的问题改，如果不是你的问题忘记吧。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逐步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

从死亡证明以及医院的病历记载来看，李先生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猝死，没有证据显示李先生的死亡与马先生和刘先生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两个人尽到了必要的合理的照顾义务。北京晨报消息，据悉到2030年，通州将建成九大森林湿地，城市副中心要建成38个公园，居民出门500米可以进入公园绿地。据了解，通州已经建成了100公里的自行车慢骑系统，今年再准备建设150公里，到2020年要建设630公里的自行车慢骑系统。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的对儿，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是烟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niel， 结尾到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床单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那欲望的后面，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切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是烟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niel，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yeah， She la she la she la la， 等一幕熄灭吧。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yeah，谢啦谢啦谢啦啦，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是烟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

我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 街头，有我沉沉的泪。